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24集《明月入君心》。小师妹来了，潘明月以后肯定是要住在这里的，有陆妈妈在，秦冉肯定放心。这些花都是程木打下的江山，不过他最近一直跟着林父跑地下拍卖场，其他地方投入的就少了一些。今天要种进陆家的花就交给了施立明负责。施立明是程木的头一号迷弟，见程木把这把铲子都给了他，他自然十分郑重。潘明月看向陆妈妈， 阿姨您看呢？ 陆妈妈也是爱花人士，院子里种了不少花，大厅跟卧室都有盆栽的影子，这些花都是她花重金请花匠培育的。此时她直接带着施立明去花房，走到中间的一块地， 您看这块地够吗？ 施立明看了看大小回道， 可能还要再大一圈。 陆妈妈神色不变， 好，我让人先把这些清理出来。 听到要清出一块地，花匠闻声赶过来，看到一片名贵的花要被清理到其他地方，面露心疼。 夫人，这些花金贵，这个时间段移植存活率不高啊。 陆妈妈站在原地并不太在意， 无妨，再新一处苗圃就行，把明月的花跟我的种在一块挺好。 花匠看着他不但不心疼，反而非常兴奋，不由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。跟其他人一起把陆妈妈这块地的花全都移走了。他移掉最后一株花，看着金贵的花因为移植根部有些损伤，不由心疼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道，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花啊，一定要跟夫人的花种在一起，真是胡闹。 工作人员摇头道， 不知道，据说是潘小姐的话。 花匠叹息，虽然他也挺喜欢这个未来少夫人的，但作为一名好花匠是真见不得这样的事。花匠一边叹息一边小心翼翼地把花移到一边。工作人员看着花匠把这些名贵的花打包好，似乎往另一边走的样子，不由抬头， 你不帮夫人种少夫人的花了？ 不了不了，我还是先照料这些花吧。 花匠摇头，整理好一株花正要往外走，陆妈妈带着陆父还有陆二伯跟一个年轻男人回来了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几株花。这些花就根部套了个塑料袋，还露出了些许根须，看起来十分随意的样子。 老爷太太， 花匠站到了一边，给他们让了一条路。陆二伯走过来，看到施立明要用铲子挖土，他背后一阵冷汗，连忙道， 哎，施先生我来。 施立明把铲子往后挪了挪，眯着眼睛看他，十分吓人。 你要跟我抢？ 没不敢。 施立明收回目光，嗯了一声，他往后退了两步，看着施立明十分认真地挖了一个坑，摸不着头脑地往后走了两步，随意地把花扔到一边，但也不敢离开这里。他身边花匠正要离开，看到陆二伯随手扔在地上的花，他看了一眼，叶子似乎有些蔫儿，有好几个红色的花骨朵。他一边想着一边往外走，刚走到花房门外，花匠脑子灵光一闪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整个人一顿，大步往回走，然后停在了陆二伯身边，蹲在地上认认真真地看着这对花，然后又掏出手机往前翻自己保存的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是一盆放在拍卖场的花，叶子跟眼前摆在地上的这堆花一模一样， 是他只能去拍卖场远远看一眼的花。此时脚下有一堆一堆花匠茫然地看了看四周，陆父脚边也有一堆坠花，刚刚陆夫人清理出来的地大概能种16株的样子。砰，他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身边陆二伯吓了一跳， 你没事吧？ 他看到花匠对着手机发呆，不由看了一眼。花匠手机上是一张照片，是一盆花，看起来是地下拍卖场。这盆花旁边显示的信息，忘忧系列一株，起拍价500万。 我 一分钟后，他默默蹲下来，把刚刚他随意扔到脚边的花虔诚地捧了起来。外面陆兆颖已经接扎龙回来了。 你好，我知道你，江科长的女儿。 看到潘明月的三个室友，陆兆颖一一同他们打招呼，礼貌又稳重，与平日里完全不一样。江一凡这三个立马被陆兆颖唬住了。 明月，这个人不错。 短发室友在潘明月耳边说道， 长得好看，比你好看，是个好人。 江一凡疯狂点头， 嗯，没错没错。 似乎忘记了刚刚他们说陆兆颖骗色的事实。潘明月有些愣。扎龙站在陆兆颖身后，笑眯眯地同潘明月的三个室友打招呼，这才看向潘明月。 哎，礼物在常老大那里，你晚上回去一趟。 他说的自然是129。扎龙好热闹，喜欢跟人说话，还非常八卦。京城认识他的人不多，加上跟潘明月有师生情，所以今天才会来。不过长宁就不一样了，京城不少人认识他，今天他要真来了潘明月这里，那才是真的要炸锅了。 好， 潘明月颔首表示了解。扎龙看向江一凡这三人，摇头晃脑。 刚刚你们就是跟着那个司机来的吧？我跟你们说，以后少坐出租车，那个司机粗心大意的。 几个人正说话，不远处顾明生一行人热热闹闹的声音忽然消失，整个花园似乎只剩下了风声。有些奇怪，江一凡的脑袋往后探了探， 什么情况？ 扎龙没有回头，哦了一声。 哦，没什么，小师妹来了。 能将全场形成冰箱效果的还能有谁呢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